Let go。 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滚到极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我把钟拍打碎，我让低音发威。滚到极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Turn up。 帅哥， 嗨，帅哥，嗨，我是 Mary， 嗨，我是马克。 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今天没有生日寿星朋友，所以我们就跳过生日留言喽。 如果你想要生日被留言的话，不对，如果你想要生日被念出的话，那就要来留言哦。 怎么留言啊？ 就是请你上非死不可。脸书的青春点点点，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生日快乐留言区啦，耶、yeah! ！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鬼鬼吴映洁的《Sugar Rush》，Sugar Rush。

時に笹舟を浮かべ焼け落ちた夏の恋歌忘れじの人は歌方空は夕暮れ途方に暮れたまま降り止まぬ雨の中あなたを待っていた人影 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刚刚不小心一拆开信，就做出一个的表情的马克。 你一定是看到很多钱才会做出这个表情。 我看到了一张绿色的钞票，上面这个人是 谁？ 欸，其实我不太认识他，谁？他叫谁啊？他是谁啊？他是谁啊？好，十块美金啊？他是谁啊？十块美金上面十块美金是谁啊？ 我要现在帮你搜寻吗？美金十块上面的人，你要不要马上求知？ 好，我想要求知，美金上面十块人是谁？ 美金 十元美金上面哦 ，Hamilton 汉密尔顿。 谁是汉密尔顿？ 对，谁是汉密尔顿？那你顺便也查一下，就是一块钱是谁？ 怎么拼啊 ？Hannah H A M I L T O N。你顺便查一下，诶、欸。100块是不是富兰克林啊？ 为什么会有汉密尔顿台湾粉丝俱乐部啊？它是一个品牌吗？我拼错了吗？为什么有 PC Home 购物中心它的军用机械腕表啊？ 你是不是只打 Hamilton？ 那我还要空一格打。 你要打美金十元，美金空格十元。 我想说人名都出来了。 你真的让我不吐槽你都好痛苦啊！我忍耐的好痛苦。 一块钱是 George Washington 啊，国父国父。 五块钱是亚伯拉罕林肯 啊，林肯林肯。 十块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是谁？ 美国政治家。二十块上面是安德鲁杰克逊，他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嗯，五十块呢是尤里西斯点辛普森点格兰特，是第十八任总统。一百块是班杰明富兰克林，美国革命之父发明家。 嘿嘿， 那为什么这位政治家可以卡在中间上来啊？ 中间有一个我不熟的人啊，中间有一个大家都不太熟的人吧？ 嗯，严格来说每一个我都不是很熟。 对对对，那你拿来给我看，你拿来给我看。不会啊，林肯跟 George Washington 你一定知道啊。 对啊， 一块五块已经知道了。 你要说熟，我也是不太。 哎，林肯哎，吸血鬼猎人你不懂哦。 林肯不就坐在那边那一个吗？坐在很大椅子上面那一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之前还就是恶搞，把他拍成吸血鬼猎人啊。 吸血鬼猎人是在恶搞他哦。 恶搞他是。 因为我没有看、啊、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吸血鬼？林肯就是林肯解放黑奴的那个啊，打南北战争因为他而起啊，因为他开始打的啊。好，所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十块钱这个不知道 是谁，就是政治家嘛。 对，然后 Andrew Jackson 不太熟他是谁， 嗯， 然后Simpson Grant 也不熟他是谁。 为什么你念每一个名字都很像球星的名字啊？ 哦，真的、哦， 都是带点球星的腔调啊。 嗯，不是吧？ 十块钱上面是 Andrew 啊，不是 Alexander Hamilton。 二十块上面的是登场的是 ，Give it up， Andrew Jackson。 好好 cute， 好好笑哦。 我很想要当那个，这个很酷哎。好，然后班杰明富 兰克。那之前就是拉明狗叫你报那个登场先发名单的时候，你又报了这样中规中矩。 那个太快了，你没有办法。 哦，你不能玩一些东西在里面。 对啊，棒球的没有这样报的，只有篮球才会这样，而且篮球是出场的时候。你 在足球也不会这样报哦，足球就是太多人就直接列出来。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坐在主播室，所以主播室你的观众是在电视台的。可是刚刚我那样，那是对现场的 哦。 对，就是你今天看一个电视，然后看到说现在登场的是七号，今年转队到布鲁克林篮网队的林书豪， 电视机前面哦，有事吗，主播？ 可是现场会很嗨。 对，就是现场，因为现场就要炒热气氛、啊。 但大家可以理解，那是 for 现场、 啊、 ，for 现场吧。 for 现场，你哪里人？你是谁？ 南投人 ，for 现场。 好，那我们就来回回今天的第一封信啦。如果呢你想要写信给马克信箱的话呢，欢迎你就来信，请寄到飞碟电台，然后写给马克信箱收，或者写青春点点收就可以了。飞碟电台的地址很好查，你就打飞碟电台，你不需要再打后面什么其他东西，你打飞碟电台空格地址就可以找到了。 嗯， 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 嗯， 好，这一封信呢为什么有 Hamilton 在里面呢？有一张$10，就是因为他从美国寄来的。他是那个谁？ 那个谁？ 感恩马克， 赞叹玛丽， 教主、教母及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啊！感恩感恩。 哎，话说啊，我之前去参加了一个课程的说明会啊，看到这个课程说明会呢，给了我一个地址啊。那之前创办这个学校的人呢，他是有一个宏大的梦想，他呢就希望可以借由他自己的课程，让大家自学，让大家不管是学程式啊，还是学行销啊，还是学使用者界面的设计啊。 这个时间虫洞不是未来会讲吗？ 但是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事情、 哦、 所以就请施主你先不要打断我。 哦，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呢，在这个小学校呢，其实是在一栋大楼的3楼跟5楼。那我一开始看地址，我不知道是哪里，就没有想到呢，啊，出了捷运站以后啊，这个右转再右转，就发现，哎呀，外面竟然有很多穿着紫色衣服，然后背后写个禅的人在那边排队。哦，恐怖，恐怖啊，好恐怖！我就同一栋大楼哎。 哦，所以不是那课程里面有很多人有穿， 不是不是不是，在那个啊，那个道场在10楼啊，感恩师父。 那他如果禅，他的禅是嗯嗯，那个禅呢，你会反而有点兴趣， 有点 yes。 有紫色衣服写禅的吗？ 哎，你没有看过这个，你没有，你不知道这个可怕团体哦。 我好像很少看到哎。 这个团体势力庞大哎， 真的、哦、 超庞大的啊，就妙禅啊。 妙禅跟海涛有关系吗？ 海涛没有吧？ 哦、oh, ， 对啊， 嗯， 对啊，海涛讲的虽然就是， 哎、欸，我那天台数在转很后面的时候，我看到了海涛，哎， 啊，真的在讲到， 然后我很吓到， 嗯， 因为可能他真的是被后面的人恶搞太夸张了，让我忘记他是一个真实， 他是真实的法师，是是是， 对啊，嗯。真的海涛吗？这是个综艺节目吗？这哦不是，真的海涛在讲道。 对， 嗯， 但海就怎么讲啊？就是海涛虽然就会被大家就是笑说什么假的、什么暂时的、什么什么之类，可是他讲的是真的佛法、啊，就是那些东西。但、只是他举的例子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很我们的理智上很难理解， 啊、 对，很难理解，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什么奇怪的例子？但其实。譬如说什么看到了今天你一回家看到你的男朋友或你的老公跟另外一个裸女然后光溜溜在床上，这个时候你一进去看到该怎么办、然后你要赶快把门关起来，然后告诉自己说假的，这是假的，那是那都不是真的什么之类、对，然后听起来你会觉得哦他是在逃避啊，或是他是不是在说什么东西啊、但其实这真的就是佛法很简单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小时候也都会知道或念过，这就是色即是空啊， 嗯， 对啊，那个色不是什么色欲熏心，那个什么跟性爱有关系那个色、那个色其实就是万物皆是空，就是凡事都是空， 嗯， 对，就是凡事都是假的啊，就是所有事情都是 你是假的， 假，对，我是假的，就是所有。这个就回到那个存在主义啊，就是唯心论啊，就是不要打哈欠，就是所有事情你能够确定什么事情是真的，只有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思想你能够确定那个是真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思想创造出来的东西啊， 嗯， 对啊，就这样， 嗯， 说完了，感恩师父，赞叹师父， 什么才回了一行， 诶，是，我 是，你表现真好， 我是那个谁，现在正在洛杉矶道场传扬点点妙法啊，传扬清点妙法，清清点点妙法。在教主教母的恩典中，我已经成功感动3位同修入教。 我要升你为， 升你为什么？什么护教法王 ？LA 小护教， 只有小护教、 等凑满十个人就升你为大呼叫。 那什么时候可以有？算了。好，在教主教母的恩典当中啊，第一时间我分享了教主教母的欧游点点点语录，以及吟唱了佛曲。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强烈哦！ 对， 好强烈的传教。 佛曲，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爱人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物质还开，比银河还宽。蛮酷的，我们出一个佛经版好了， 不错， 很好吗？ 嗯， 好。然后呢，最值得感恩的是其中一位 LA 寇姐，还曾经在七月的时候写信向各位同修做见证。好，之前就是有写信给我们。 嗯， 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成就，只有感恩马克，赞叹玛丽啊，在这边要请马克播一首师兄马修连恩唱的《奇异恩典》。谢谢。 我们有吗？ Amazing Grace。 我们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唱完了。 Amazing Grace。 我是在9年前一个奇妙的机缘下入门，当时因为夜夜如春停播而离开了一段时间，虽然有写信跟赵先生抗议，但是却不了了之。直到有一天呢，上班发呆，心里有的声音就告诉我，去吧，去飞碟网站看看吧。 怎么可能？ 干嘛？ 好夸张的声音哦。 就这样，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你？ 橘子大师。 啊， 不是我。 欧染橘大师。 是橘子大师。 嗯， 让我们在这边提到了橘子大师。 橘子大师又有登场曲哦。 我们一起闭眼想3秒钟，想想橘子的好。好。干嘛？ 橘子的好蛮难想的。 你是不是刚刚完全没有想到橘子好？ 嗯， 你完全没有想到 orange 的好。哎、欸，对， 有维生素 C 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想要先解决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嗯， 你怎么会没有想到 orange 好？也不想想你刚进电台，是谁带你主持节目？是谁在这边帮你控音？是谁让你有青春点点点？ 那个人很冷漠哎、欸， 忘恩负义。 那人当时 数典忘祖，现在有自己的佛曲之后，也不想想是谁做的曲。 那个人当初也没什么幽默感哎、欸， 真的吗？ 那人当时有什么好笑的事迹吗？ 那个人当时很好笑吧？ 哪里好笑？ 那个人一直以来都很棒吧？ 那个人有好笑吗？ 有啊， 你看多少人提青春点好笑都没有提到那个人，那个人都只是个影子而已，大家后续都没有攻击了。 我不太开心哎、欸， 为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橘子大师？不对，是 Orange 的攻击呢？ 你怎么那么爱他、 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请继续。 好，得知橘子啊、哦，我想刚刚讲的第二件事就是 ，orange 不是橘子啊 ，orange 是橘色， 嗯， 但 orange 是柳丁哎、欸， 那柳橙呢？ 柳橙 tangerine 是什么 ？tangerine 是橘子， 橘子， 嗯，橙子是 orange 啊， 橙子， 对啊，橙， 嗯， 木灯橙， 嗯， 更得知橘子大师已经修炼成了马克教子。 他那个哎、欸，戳破你的前世今生哎、欸， 甚至多了玛丽教主做伙伴，顿时让我感受到法喜充满，更深刻的认定清点教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真的是啊，感恩马克，赞叹玛丽，在此我要做一个慈悲分享。 嗯哼， 当时清点教主马克被一不知名的肥宅污蔑，企图占用清点时间传扬邪法。不知名的肥宅哦，当时的我，虽然 哦，好调回真实哦， 虽然又在讨论区留言给小燕姐抗议，但是依旧不了了之。那时我想起了教主教母的教诲，不断地在心中默念清点大法好， 清点大法好，并且不断从亚美利坚合众国对着在台湾的飞碟电台塔台发善念啊。很奇妙的事发生啦啊，肥宅从此人气下滑啦啊，而教主教母从此利益十方众生啊啊，甚至开始上电视弘法，让众生法喜充满啊！真是 法喜充满，跟谁学的词啊？ 感恩马克， 赞叹玛丽。 现在那个人气还是很高吗？ 其实我很久没有 follow 他了，我不晓得他最近在干嘛，不晓得最近过得怎么样， 就还是会在电视上看到他 啊。因为我如果没有看政论节目，對啊、對對對，我就真的是完全没有看到他。 对，所以不知道，就我之前看粉丝团，因为他粉丝团人数非常非常多， 嗯， 然后可能二三十万还是五六十万之类的、嗯、可是很妙，就是他因为他有出 T 恤嘛、嗯、然后那个 T 恤是一直在运作，他会一直出新款，一直出新款。 现在 我不知道，就是那之前可能去年的时候我看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他出新款 T 恤的时候，他下面的赞可能只有五个， 他其实很多赞都很少、欸、 对，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 嗯， 就是你有几十万人的粉丝大军， 而且感觉他应该是会有研究这个。 对啊，奇妙啊，感恩感恩， 吓人吓鼠人的 教主教母对众生都是绝对的慈悲，没有分别。尤其是近来有不少想自杀的、精神错乱的、上班摸鱼的、炫耀自己很行的同修，在教主教母的慈悲妙转下，都对人生有了新的启示啊！真是感恩马克 啊！你可以悟出这些我们平常勤于播种的小种子，你算是挺有慧根的。我升你为 LA 中护法。 一封信他讲了多讲三段就变成中护法了，多写几封信。 所以在我们这边你要成为上线是很容易的。 你就是快点写信来， 你快点写信来就爬得很快，上面位置卡光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这你求我也帮不了你的，真的。 我只能说就是光听到刚刚你是什么教母是不是听到教母这样升级就是教众，你就知道这个组织多没有制度。不要随便来啊，不要葬送你的一生在这里。师兄师姐们，难道我们忍心看着台湾人民受苦而不顾？轮回千万劫、 欸、什么 他故意的，他的轮回他明明知道点，他明明知道讲了轮回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他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吗？ 怎样？ 他会被降为LA 小护法，你只成为中护法一分钟，你回去。 他的轮回还用粗体字加放大字体这样子，轮回千万劫。教主教母一直在同一时间守护着众生，众生只因一无挂虑，卸下执着的包袱，每日禅定默想教母美丽的法相，教主厚实的牙龈，进而把清点教传扬在世上华人，把苦难众生接引到门下，让清点教在台湾宝岛扎实奠基啊！真是感恩马克，赞叹玛丽。 等一下，听众看不到你在跳舞，你不需要这个时候站起来跳舞，不需要，而且你不需要跳泰国夜店最流行的舞步，坐下。 啊，什么？ 教主坐下。 朱碧什么？朱碧林哦。 朱碧玉哦，朱碧王，朱碧玉，王碧玉，王碧珠。 朱碧王，朱碧玉。 你干嘛？ 你干嘛？就是翻这首歌啊，就是翻泰国夜店那个车，我那天给你看那个车模那个 A B C 歌啊。 你哦，不跳啦， 不跳， 感恩感恩。 今天听了教母再次喊信荒，而马上提笔写信。 我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还记得七年前的某天，教主因为教母弄丢了10元硬币，竟控制台而不悦。 他岂止是不悦，他是愤怒，他带着憎恨的眼神盯着我看，熊熊烈火蒙蔽他的双眼。那一天晚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几乎不认得坐在我对面的究竟是谁。 有不认得吗？ 我真的觉得很害怕。 我觉得 我走不出录音间，我可能要舔他指缝，他才会原谅我。 没有啊，你掉进去那一次，我们还曾经，你还曾经弄丢过1000块吧？ 然后那1000块很吊诡，好不好？它是失踪，它不见哎，它不是弄丢，它是传来传去不见的吧？ 然后10块会这么愤怒，是因为你在我的眼前就让它掉进去了，太愤怒了！我是想的还是愤怒，我马上寄了一封信啊，那个谁加上了10元美金，试着消除教主的怒气。这次同样寄上10元的弘法基金， 这真的是赎罪券哎。 希望在下次的场场搞轰趴的禅修分享会上敬上微薄的心意，弟子也将继续在洛杉矶以传扬清点教为己任，成为教主教母弘法利众的法器。最后感恩赞叹弟子那个谁静书。 话说呢，前几天有那个听众私讯我们说关于 比利林恩的事情， 对啊，然后就说因为做问卷的人数真的非常少，这个真的是太 风险太大了， 太摆明了就是要亏大钱了，那还是万万不能做， 对对对， 不能做啊。 还是我们因为同样是同一周嘛，我们就在原定的时间星期六下午大家一起去看场场搞轰趴吧。 爱让彼此担心的灵魂为你轮回，再见面总有千语万言，我的爱愿全数奉献，化成江河一点灌溉沧海桑田，我的一念为你轮回，来生何止 一块拼图，因为相互独特的缺口才拼成一整个宇宙。成熟与天真的徘徊，长大和不长大的对决。囚禁的翅膀，心总要挣脱，飞往远方。 拼出不完美却真实的宇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厚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十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六月至十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丽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神人 DJ Snake， 还有小雅斯汀、艾丽高登、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果てしなく遠いだのに、なぜ歯を食いしばり。 欢迎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Mark です。 今天在马克信箱除了轮回，第一个小时你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森山直太郎的大杰作传15周年全纪录精选集，双 CD 再加上了一张 DVD， 棒棒。 我告诉你，有一首歌有点意思耶。 怎样？ 叫做便利商店的赵小姐。 赵小姐， 大家觉得便利商店的赵，你觉得便利商店的赵小姐在唱什么？我马上来看一下。 可是森山直太郎都是唱一些就是很温暖的歌啊。 那赵小姐她怎么了嘛？ 可能就是买了一碗泡面，然后坐在那 边吃泡面。你不要跟我说荼蘼的剧情哦。 哎，你不要太快破我梗好不好？ 你给我想一些新的。 就可能就是一个女生，她买泡面，然后就坐在那边吃泡面，结果就有一个男生就把钱包丢在她的脚下，然后说：“哎，怎样？” 他的便利商店的赵小姐，赵小姐就是便利商店的收银员本人 哦， oh. 所以小姐会跟你说要加热吗？然后他有一天， 这样是 Mickey 吗？马克。马克，你找我啊？ 哎 哎、 你的模仿进化了，你会用强弱来做差异耶，我好厉害哦！ 我跟你说，我没有做过便利商店啊。然后他意思是，他意思是说，他除了在便利商店遇过赵小姐，在附近的车站看过她。他脸没有化妆。 嗯嗯嗯， 哇，真的是好朴素的一首歌。 对啊，好朴素的一首歌。但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店员常常也是，就是他们穿着制服的时候我都认得他们，但有时候他们下班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脸好熟哦，我在哪里看过你啊，后来才想说哦，是便利商店。 那是什么？他私服差很多吗？还是只是换衣服你就不认得？ 换衣服就不认得。常常我在就是家里面附近也会常常就是看到长相，就是我就知道这个人脸好熟好熟，可能我要想很久以后才发现说，哦，他是那个餐厅的厨师，或者那个他是那个面店的老板什么之类的。 我这个明信片只要5秒就讲完了。 是要跟我比对不对？ 不是啦，因为他就是只记了要来宣传说 Falling Fall 野餐手作音乐节。 在哪里 的宣传？ 什么时候 ？When？ 2016年11月5号星期六，在大湖公园的大草坪有野餐手作音乐节。那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然后1点钟到5点，1点到5点半有市集。2点到5点有野餐，2点半到4点有音乐，2点半到4点半有手作，然后它有 dress code， 就是要穿格子格子风， 蛮不错的。大湖公园也开始办野餐了， 对， 没有去过大湖公园的 野餐。你只要搭到文湖线大湖公园站2号出口就可以了。如果你10月5号星期六下午没事做，你可以去晃一晃，听音乐，逛市集，跟你朋友去野餐都行。希望那天好天气。 如果好天气的话， 10月5号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啊？想不起来的事情。 我知道 什么？ 就是有一个直播的歌唱比赛，网路 那个不确定啊。 哦，那个不确定啊。 嗯，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事？ 哎，那我说没事。 对啊，你可能就是想有那个事，然后也许保留着。 哦，跟你哦？ 怎么跟我？你说那个主持哦？ 我说这个野餐。 对对啊，野餐跟我，你那什么嫌恶脸？ 不是啊，我意思是说，啊，教主你有空啊？ 有啊。 你有闲啊？ 有啊。 你有时间啊？ 有啊。如果那个主持没有找我的话，就有。 哪个主持？ 就我刚跟你说那个主持啊。 你说那个活动？ 对啊。 哦，他到底是要找谁啊？ 他应该现在就是狂丢狂发吧，就每个人都问吧。哦，对啊。 OK， 结束。 那我这一封也是一封明信片，来自于 Australia Brisbane 布里斯班，布里斯班的那个这个明信片齁，它是 Butter 奶油，又再一次写明信片给你们。这次我到了澳洲布里斯本，短短的5天挑战了高空跳伞，我好想做这个哦。 欸，是不是去澳洲玩都会玩这些啊？ 高空跳伞，从14000尺的天空跳下来，我的 must do list check，我好想做这个哦。他说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要玩玩看啊，真的超爽，值回票价。 嗯， 我想玩高空跳伞哦。 那个应该真的是蛮刺激的。 对啊，我之前在 Facebook 上贴了一段，就是他们在杜拜的也是超级高楼。 嗯， 然后我们在高楼上面，那个应该也是高空跳伞吧。 嗯， 他们高楼就有一个平台，然后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这样跳下去。然后为什么会想玩，是因为就是我有点惧高症，就是算是惧高症吗？我有点害怕在很高，然后那个围栏护栏很低的地方。 你怕你会失控？ 对，因为我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很想要跳下去。 嗯， 就非常想跳下去。就是我爸我妈家也是，就是在8楼，然后他的那个栏杆就蛮低的，就可能只到我的腰部，所以我常 也太低了吧。 所以我常常在客厅的时候，我都不太敢坐在太靠阳台的位置，因为我很想就是。我很怕有一个冲动，就是我会把纱窗打开，哇，我跳下去，在我爸妈面前。 你有跟你爸妈说过你有就是这种狂热倾向吗？就是会怕会不受控的心情。 我可能有讲过，但也许他们不太当一回事，因为我可能常常跟我妈说我想要死。 所以搞不好你就是去高空跳伞之后，也许会治愈这件事情。 对，我就是觉得这个可能会治愈 我。那你先去澳门跳那个啊？ 你说 bungee jumping 哦？ 对啊， 蹦珠跳。 澳门不是也是很高吗？ 对啊，可是它是绑着那个嘛。 对啊。 可是如果你是跳伞的话，你是没有被绑着的，你是直接这样往上就往下就呜呜。 可是你还是有，可是你跳下去到你那个绳子把你弹力拉回来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是你会感受不到东西的、啊。 是齁。 对啊。 可以齁。 嗯。 出钱 让我去。把你又那么爱去澳门。 出钱让我。 你最近赚那么多，你去3次澳门都无所谓吧、 欸？什么？有吗？没有吧？哎呀，干嘛？ 怎么这么幼稚啊 ？Butter 还说，5天的行程就是抱喂熊、赏鲸、喂海豚、滑沙。滑沙是什么、啊？ 滑那个沙子啊？ 还是对啊？ 就是在沙子，就是用板子这样滑来滑去。 他说超充实的。好的，感谢你 Butter 的明信片。 这封信呢来自于范迷。这个礼拜对我来说是冰火五重天，因为我大落枕、导致于洗头是我现在最痛苦的事情，心中都默默在想为什么我现在不是短发。 范迷是长发哦。 对啊，我也不知道你是想法。 对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又得知了关于范米的一件新消息。 所以我吃了西药，又看了中医针灸，现在转物理治疗中。虽 虽然身体不好受，但心情又是雀跃的，因为我真的期待这一天很久了。 真的。 就是呢，我的 New Jazz 的老师跟他的朋友所主办的 Kick Ass Ball 趴，今年是第六届，那也是我第一次参与玩直播，所以格外的兴奋。今年的 party 的舞风是 Fogging 加 ing 怎么念 Voguing 所以呢还请来日本 Fogging 界数一数二的 Mother of Vogue Mother of Ninja Japan Chapter 当中的 AG Ninja 还有日本的编舞鬼才 Mickey 、 还有 JetMickey 我们再一直模仿他应该不会跟我生气吧 不会吧 Mickey 如果你不舒服你下次要打算跟我们说你不喜欢我们就会停止 好 我会努力停止我怕我一时之间会克制不了这样还有 Jazz Mix 女神 Hal H-A-L 怎么念啊 H-A-L Hal Hal 好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 Fogging 大师那其中 Party 的高潮就是首部的 Fogging 对决参赛者呢必须坐在椅子上你不能移动你的双脚然后你要用手跟手臂来诠释音乐那呼声最高的参赛选手就是人称恶魔的徐百川哇现在是马上在跳 Fogging 吗哦啊就厉害听我不许你再跳泰国夜店舞蹈听众看不到他说之前都是在 YouTube 上面看他的影片现在终于看到他本人了尖叫那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我的 New Jazz 老师的舞团叫 Mr. Lady 他曾经代表台湾去赌城参加世界街舞大赛然后得到世界排名第一名哦尖叫三所以呢那一天 party 那天的开场就是 Mr. Lady 搭配新人瑞德的表演欢呼声大概101都听得到 等一下我刚刚听到关键字是瑞德两个字吗 瑞德是唱傲娇的那个瑞德吗 是吗 那个瑞德是苏瑞的瑞对不对 对 哪个德 德 品德的德还是德到东西 的 德 四维八德的德还是德到东西的德 有点难哦，因为他这个德是德智体群美的德。 哦，那没错，就是那个瑞那个德。 他说他以往参加的都是跟肚皮舞有关的活动，虽然也是很精彩，可是就少了一点什么。那这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发现 MC 的主持功力必须要真的很强。 嘿嘿。 那可能也是因为有许多认识的朋友到场，所以 MC 可以马上说哦，谁名字都可以很熟，然后大开玩笑。这样的 party 是肚皮舞的 party 中没有的感觉所以他很开心可以看看肚皮舞以外的舞蹈团然后也希望台湾街舞可以在世界上更加的发光发热 棒棒 好的感谢范迷的来信请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哦来信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啦 原来在爱情里幸福才是主角我们都是观众三段精湛演技年轮说当杨丞琳的听众也当爱他的观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最新但最炉火纯青的新人创作专辑，疯子般的音乐狂人光泽首张同名创作专辑，10月21光芒四射。 我是杨丞琳。 今晚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六的凌晨呢，就是我们马克信箱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写信给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丝页面按个赞，你可以到青春点点点按个赞，可以到欧马克按个赞，可以到玛丽的象牙塔按个赞，也可以到吴仲强的粉丝页面按个赞，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了。待会1点钟过后，我们继续来回信喽。先为你送上来自于光泽的《空心》。 李嘉彤，6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4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4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 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这不是幻想，5016最神回归。最完美女神 Lady Gaga 2016全新专辑 Joanne 环球开始预购。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我的朋友， 2016 Open 小将年度巨献《爱的魔法》音乐舞台剧，由 Open 家族、儿童新偶像吴若瑄 Ella、大学生了没嗨咖联手打造。即日起 iBOM 开始购票，台北 Legacy 10月21到23，欢迎大家一起大声说爱哦。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872周第5名，狮子合唱团 Music Fighter。 第4名，刘明湘，我不要再比了。第3名，五月天，顽固。第2名，杨丞琳，丹。第1名，鬼鬼，吴映洁， Sugar Rush。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性别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小时的马克信箱继续来回信。 This is Mary. This is Ethan. 马克玛丽好，我是台北市的 Lizzie， 我现在准备要断考了，但这封信寄到时断考应该也已经考完了吧。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烦恼，自从有偶像以后，我不懂有偶像是错的吗？ 为什么？ 我妈完全不喜欢我有偶像，我爸根本就是讨厌韩国。 哦、 我爸都说你不爱国，但是就是已经犯上了， 犯上了 还能怎么样？ 哼， 对了，我的偶像是 BTS 防弹少年团 Fire， 他们10月10号就回归了，超级开心。每次一想到防弹可爱的七只，所有的坏心情都消失了，而且喜欢任何一个韩团都像掉进漩涡，只能进但出不来，会越陷越深，叫我不能再喜欢，就像要了我的命一样。马克玛丽， 觉得国中生可以有偶像吗？ 为什么不行？可以啊， 可以啊， 你只要不要偷你爸妈的钱去买东西就行。 对，就是那个程度的差别嘛，就是你不要太疯狂。 对啊，可以为你带来好心情，你听他们歌就觉得开心，甚至你可能会因此你就开始学起了韩文第二语言，那都是好事啊。 对，那个疯狂的界定是什么呢？疯狂界定就是你会为了他就是不吃饭。然后要就是你会开始伤害自己的身体跟精神，然后就要为了要存钱，然后去买他的专辑，或是 或开始骗爸妈说你要去干嘛，其实不是，就是为了是要参加他们的，比如说 见面会，不管是骗时间还是骗钱都是。还有就是买了一张专辑不够，你还要买两张、三张、二十张，什么帮他冲什么人气榜，什么有的没有的那些东西，那就是非常不必要。不会，他们不会感激你的。 但如果你就是喜欢，像刚刚说我们正常范围内，那你就默默喜欢，也不要让你爸妈知道太多，反正他们就只会一直念。 嗯哼，我妈妈常常骂我，骂一骂就会骂成你上了国中以后就开始学坏，学别人听广播，有偶像。但以上两个只要一天不做我就快要发疯了。现在国中你要跟谁学听广播？哪一个国中生在听广播啊？ 妈妈蛮幽默的，你学坏了哦，听广播。 对啊，我同学告诉我92.1飞碟电台很好听，尤其是青春点点点，主持人都很好笑。从那天起，我每晚都会听你们的节目，但我妈也不准我听广播。她上次还说，你再听，我就把你的手打断。 好夸张的用语哦。 虽然我还是听了，我的手也断了。 真的假的？ 反正我也被打习惯了。 你的手真的断了？ 没有啦，我只是用认真的语气讲这句话而已。他说反正我也被打习惯了，有点无感了。用雨伞哦，意思是被雨伞打也是常常的，有时候会觉得不如去死一死好了。好严重。 对啊， 活着干嘛呢？ 天啊，你爸妈把你逼成这个样子。 但是又觉得自己承受了这么久，死了有点不值得，而且我还想继续听青春点点点，所以就打消念头了。为了我们活下来吧 Lizzy。 我还有很多想分享的事，就留到下一次吧。对了，我记得上次马克玛丽说如果要圣诞贺卡要提早，但是我不太知道要给什么，那就给一张邮票和信纸吧。谢谢玛丽马克陪伴在每个被压力所困的每一天。最后我想要点播防弹少年团的 Dope。 我们没有 Dope 耶。 Dope 没有的话就 I need you 吧，谢谢。 我们好像有 I need you， 好像有。他说以后他要叫泡沫染，因为 Lizzy 泡沫染。但我觉得他很有计划，他知道我们可能信会拖个一两个月，他所以他就附上了卡片给我们。也许我们寄到 的时候，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也只有你。你看你真多棒的一个孩子，好细心哦。 对啊，如果我们到时候寄出，差不多真的有可能是圣诞 节。因为我今天有在回八月份的回信，我今天写都发现那个你暑假也要不要开学？今晚让我已经不在多少个档期啊？ 都期中考考完了。 加点儿，这封信呢来自于小拉，马克玛丽，我是墨尔本的小拉 ，Melbourne。 抱歉拖了这么久才写信，拜托 跪下， 拜托马克，你不要去找那一张 舔我脚趾 可怕的专辑来放好不好？ 哪一张？ 我想和你讲那个什么补助的那一张很奇怪的 哦。好， 我其实呢是想分享我在墨尔本生活这几年听到遇到的一些故事。我自己觉得真的很多蛮八点档的。第一个故事，我乱取。好， Emily 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台湾女孩，跟现在很多台湾人一样，一部分呢想逃避毕业找工作的压力，一部分就觉得我想出国看看，那我就去澳洲打工咯。 OK， 打工度假 Let's go。 很快她找到一份农场工，日子安稳的过了两个月。有一天 Emily 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借钱吗？我当下其实蛮惊讶的， 因为我跟 Emily 是因为共同朋友知道我在澳洲， Emily 又要来，所以才介绍我们认识，可是我们只见过两次面而已。Emily 可能也知道这个请求蛮唐突的，所以就开始解释说，哦，因为我的工头还没有发薪水，所以我缺钱。 欧咪欧咪，我刚刚有点恍神了，意思就是 Emily 她会跟那个事主借钱这样子吗？ 第就是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他就跟他借钱，所以他觉得很惊讶，想说我们才见过两次，你怎么会跟我借钱？ 不知道借多少。 然后我就问他说啊，工头没发薪多久了？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申诉啊。 嗯嗯嗯。 Emily 就有点紧张的说，不用啦。来来回回讲了一阵子 ，Emily 才坦诚，其实我爱上工头了。 啊？不是啊，爱上工头，但跟借钱又有什么关系？ 工头是跳机的马来人，跳机是指偷渡吗？还是怎样？ 可能吧。 他把要给大家的薪水都拿去赌场花完了，然后呢 ，Emily 就把自己的钱全部拿去给工头，结果现在没钱缴房租。我听到其实蛮生气的，可是我还是借了他足够让他去缴房租的钱。后来乱七八糟的发生一些事情之后， Emily 有还我钱，可是工头却落跑了，他所有的钱都没有拿回来。这件事情我以为 Emily 你应该有变聪明了吧， 会行吧， 但半年后他又开始犯傻，他又跟一个又是非法拘留的大叔在一起。而且这一次她还怀孕了。 Oh my god。 而且这个大叔呢有一个论及婚嫁的女友在等他。大叔知道 Emily 哈，你怀孕了哦，那我要分手，决定分手。可是因为他们两个他们两个用共同账户，房子也是一起租的， Emily 没有办法，于是呢她在吃堕胎药的期间每天都在大失血大失血，可是他只能睡客厅的沙发，也没有钱，也没有体力去买食物煮来吃。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过得很虚弱，可是他只能吃过期的白吐司。我要 Emily 说，你现在就离开农场，你过来跟我住。可是 Emily 说，因为他要回诊，所以也不方便来找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叔还天天去找 Emily 说，哎，分钱啊，哎，钱分一分好不好？后来闹了好几个月后，大叔回国了，我想说事情总该结束了吧，殊不知 Emily 觉得我心里放不下大叔。Emily 每天大哭也不吃饭，我就这样每天陪 Emily 聊天，聊，我聊了半年她才开始恢复正常。 Emily 是一个好傻又用情至深的人，怎么会这么容易掉进？ 好夸张哦！ 真的哎，好难过、哦。 分享这个故事呢，主要是要讲他觉得好多人一出国，出国怎么样呢？就觉得孤单，孤单就会让你产生很多很奇怪的行为。尤其是来澳洲打工的人，近年人数直线上升，所以其实好有一些很美好的人分享他们的经验没错，可是真的被骗钱啊骗感情的故事真的非常的多。Emily 不是一个个案，所以拉拉小拉是想要出国打工的人都能够保持理智还有判断力。他最近又帮忙另外一个人处理拿小孩的事情，他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难受。那重点是搞出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一堆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都是有另外一半的哦。小拉说，不知道是我太古板还是怎么样，我真的无法接受什么叫做你在你的国家可以有一个交往对象，在这边也有个交往对象，我真的是完全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开放式关系。 No. 今天这个故事可能有点沉重，下次我会分享比较轻松有趣的澳洲生活哦。各位孩子们， 要出国的确就是我想跟小拉说的是一样的。对啊，就是其实出国大家都觉得说，哇，我可以去看世界了， 我要闯出去了，我要冒险。 对啊，其实是那个负面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就是你要独自生活嘛，你要靠自己，所以那个孤独感是蛮沉重的。 席卷而来。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台湾，你本来是有另外一半的，你本来是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的，然后你一出国以后发现，哇，突然好孤单，然后就 人孤单的时候，溺水的时候，就想要抓东西，嗯，就是随便，就是身边随便都好， 烂东西你都会抓， 烂东西都会抓到。就也许这个人在国内你是根本就看不上眼的人，嗯、可是因为他在旁边，然后他一开始会献点殷勤，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很不错，嗯，但可能你就没有时间好好的去认真的评估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你跟他在一起了，嗯、然后。那在一起以后就你知道投资的就有沉没成本，你就继续跟他在一起，然后也不知道会搞出什么事情来。핑계같은건삼가죠네가나한테이러면안돼요네가한모든말은안돼요진실을가리고날삐져날찍고난미쳐다싫어전부가져가난네가그냥미워 But you'r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제발좀꺼져미안해사랑해 Shit I need you girl 왜혼자사랑하고말이별해 I need you girl 왜다시돌아면서자꾸네가필요해 I need you girl 넌다른데와 I need you girl 너무차가워 I need you girl I need you girl I need you girl I goes round and round 나왜자꾸돌아보지 I go down and down 이쯤되면내가바보지나무슨짓을해봐도 어쩔 수가 없다고 보면 내 심장 내 마음 내 가슴이 왜 말을 안 하냐고 또 혼자 말은 해 또 혼자 말은 해 또 혼자 말은 해 또 혼자 말은 해 넌 아무 말 안 해 하세바 내가 살게 하늘은 또 파랗게 하늘은 또 파랗게 하늘이 파랗게 投资曼谷市中心酒店会所 HVR 保证获利 6% 以上，我是蓝海地产执行长李进伦，10月22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邀请你入主曼谷当房东，2925-9997蓝海地产。 钢琴美人西村游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 11月21晚上8点 ATT Showbox， 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游记将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我们是 S 系飞天面。 这封信呢是来自于苦花，苦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的怎么讲，第一封信的落款吗，落款时间是8月24号，第二封信是10月8号，因为他第一封写完之后啊，他没有买邮票就没有办法寄出，所以你想想现在你知道要去哪里买邮票吗？ 便利商店。 有时候便利商店还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 我们刚好卖完咯， 我们这间店没有配邮票啊，因为现在谁买邮票啊。对，好，所以如果你想要体会一下拿起纸，拿起笔，在纸上用你的笔写信，然后把它折起来放到信封里面，写上飞碟电台的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青春点点收，邮递区号是10084，然后呢开始去找邮票，哪里有邮票哪里有邮票，找到邮票以后，买到以后用舌头舔一舔邮票的背面，它就可以粘起来了。 其实你用水啊，水也可以，不一定要真的舔它， 你用水，如果你开水龙头那个水太大整张都浸湿， 你就摸摸琉璃台里面的水就好了。 哟， OK， 好，这封信呢，苦花说：“你们好，马克玛丽，我是这半年来才开始听《青春点点点》的听众。会开始听是因为我们公司也有许多点友，其中一个点友会和我分享他觉得有趣的录音档，并且一边说：‘半夜都会有神经病打电话进去。’一边传送档案，同时附注觉得精彩好笑的段落。”就传档给你，然后我会说哎，你从那个1分32秒或者39分7秒这样开始听，令人觉得他其实超爱那些神经病带给他的乐趣。这次写信来呢也是因为同事对不起，帮他取名叫做大屌烧好了， 大屌烧， 大屌烧随口说说说，你写啊，你快写啊，你快写啊，我就心血来潮的提笔了。大屌烧常常说他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我几乎没有听过，说不定透过写信到马克信箱由空中发声，他就愿意透露几篇给我了，这样我就有写信的理由了。若他真的有精彩的故事，我再写信来跟大家分享。大屌烧也是新听众，由于呢已经追到了最新进度，他就找了2008年的青春点点点来听，2008年和2016年一起听，哇，八年之间常常会有时空穿越的感觉。前一阵子他还说 欸，我听马克在说啊，那个台风来了大家注意安全， 结果16年也在说台风来了注意安全吗？ 不是，他就有点疑惑说最近哪里有台风啊然后后来才发现，哦，我听的是2008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很奇妙的是，欸，最近是不是真的台风要来？ 对啊， 不知道呢，是不是也有点，也就是有些点友同样的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掉进了时空虫洞当中呢？好，今年的气候真的是蛮奇怪的，夏天台风异常的少，然后秋天台风异常的多又强。嗯，所以呢，10月8号苦花又来信了，说上次一直忘了买邮票，拖延了非常久，这次趁休假补上了两则小趣事跟大家分享。趣事一，同事 M 小姐去蛋糕店拿6寸蛋糕，店员说请问盘子要几包呢？ M 就说我要10个盘子，店员就给了 M 小姐10包盘子，一包有4个，总共拿了40个。 M 小姐觉得店员一定认为她是 OK 趣事二，有一次呢，我去药妆店闲逛，有一名呢，就药妆店现在都会有人在寻那个寻走廊，就会说你需要帮忙吗？可以介绍吗？这样子，有一名美妆员就问我说：“是不是需要介绍呢？”啊，我不是推销员哦，我就是协助顾客了解产品。苦花犹豫了很久，原本婉拒了，后来又走过去跟他说：“嗯，我改变心意了，我听听你的介绍吧。” 这什么高姿态啊？ 应该不是这样，应该说。哦，我改变心意了，那可以听听你的介绍吗？哦，我改变心意了，就听听你的介绍。 好烦。 只见他拿出了一份 A4 的介绍单，他就照稿陈述念给我听。 好烂哦。 这一个可能就是会就是改善你的那个油性肌肤，然后 好废哦。 对，就非常废。以上是我想分享的小事情。PS， 日前读到了一本《完美小孩》的绘本。内容呢挺诙谐的，虽然是儿童绘本，却是给父母阅读的感觉，有点好奇是不是会有父母愿意读给孩子听呢？吴父母，不是吴母，吴妈妈，吴妈妈，你愿不愿意读《完美小孩》给所有青春点点的小朋友听呢？ 我愿意。 好，结束了。 这样我有那一本吗？ 意思我买给你是不是？《完美小孩》。好，我会记得了。 还说有人很细心的已经寄了圣诞卡片，我们收到第二张圣诞卡片了。嗨，马克玛丽，我是好久没有写信的小雨，这封信我大概3个月前就要写了，结果拖到现在，这是不是就是马克常说的拖延病呢？嘿嘿嘿，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请问 你们会很讨厌看到回邮信封吗？ 为什么？不会啊， 不会啊。 为什么？ 我每一次寄出信之后，就会开始每天早上晚上都看信箱，我就是想看有没有你们的回信，然后每一次收到你们的信我都有兴奋哦。可是我想说哈，我每一次都复回邮信封，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烦？ 不会啦，想太多了。 新学期开始也好一阵子了，我现在是高一，所以换同学也有了新学校。第一天去学校呢，我就立志明年7月我要考转学考啊。怎么讲，每一次穿着我们学校制服走在路上，我都觉得好丢脸哈， 就觉得自己的学校不够好。 有这么不开心吗？等我考上了我的第一志愿之后，我一定要每个月都寄信给你们。嗯哼，好，他附上了一张圣诞节卡片，想请你们寄给我。如果你每天穿制服你就觉得很丢脸，那么就你不就是很不喜欢这一所学校？ 对啊，是不，对啊，不喜欢这个学校。 那不喜欢这所学校，这种负面能量会帮助你考上你的第一志愿吗？ 有可能啊，因为就是太厌恶现在这个，所以我要努力的往前，我要离开这里。 那是不是你 因为为了要离开这里， 你也不想跟里面的任何人交朋友？ 不知道哎，但有一点可以讲的就是， 就不要一直许下什么未来的承诺，就是说我如果考上了我第一志愿，我每个月一定要写一封信这种，对啊，因为在马克信箱其实真的接过太多太多的听众都说， 你们都在这边承诺一些很大的东西， 对，就说什么我每个礼拜都会写信来，我们每个月会写信来什么之类，可是基本上真的有做到的 none 零没有，对，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信框这件事啊，对啊， 所以就只会越来越多，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在做承诺的时候，就是其实你是在活在未来的时候，所以你不要一直活在未来，就你好好把当下做好就好啦。 好的， 这封信呢来自于 Daytoy， 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哦、也是你的吗？ 我还有最后一封。 OK， 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了。 Daytoy， 上周听到自己的信被念出来，感觉超级酷，忍不住提笔来写信了， 超级 cute。 这个礼拜终于成功跟我隔壁的同学聊天了，补习班的同学，好开心哦，因为都是自己一个人去补习。 哎，等一下，你最后封信你那么快干嘛？ 怎样？ 慢一点嘛，放松一点，悠闲一点。 好，我 能够看见你的快乐、悲伤、咆哮、成长， 因为。 因为我可以，对对，怎么什么都可以接啊？ 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去补习，从高二到高三，也没有想过要特别和谁讲话。但就在周四的物理班，就在周四，就在周四，天哪，我和我隔壁的松山可爱的女孩讲话聊天了，不啾不啾不啾不啾不啾，超级开心的。因为那个女生在补习班呢，算是和大家都很熟，所以我蛮讶异的，我还是蛮讶异，为什么？什么叫所以还是蛮讶异的？ 所以还是，所以还是， 所以还是是什么样的转折语气、啊、 所以 等一下，首先我要前面说，隔壁的松山可爱女孩，那个因为那个女生在补习班算是和大家都熟，所以还是蛮讶异的。这个语义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要再从最前面再推一下吗？她都一个人去补习班。 对，我这个礼拜这个就是太拖了吧。 怎样？你有觉得很可耻是不是？ 我觉得可耻。 你一封信可以回几次？一模一样的念两次，不觉得可耻？我们现在只是要去推敲它的脉络，你就觉得 这不是真的推敲，这是假的推敲啊！ 好，那你继续念下去嘛。 我们可以试图推测一下，因为那个女生在补习班算是和大家都熟，所以他和我讲话 就不需要讶异啊，因为他跟大家都熟啊，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人。啊、那为什么所以还是蛮讶异的？还是因为那个 不是、啊？应该是中间那一句是多插进去的。他说我都一个人去，他突然跟我讲话，所以 没有是他， 我蛮讶异的。然后他觉得前面加的那个时候，他放了一个所以在那边， 那没有道理。反正这两边就要嘛就是虽然。要么就是前面不是因为，应该是虽然、虽然那女生在补习班和大家都熟， 可是因为我都一个人去，所以她跟我讲话我还是蛮讶异的。 然后所以也可以去掉，就是应该是用虽然跟还是，对，或是因为跟所以， 我有点困了，好突然哦。 后来才发现，我们居然都偷偷注意补习班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似乎很喜欢哥哥，然后我很喜欢弟弟，那这样我们不就是走礼了吗？ 白痴 哦，但他们都已经毕业了，我们也高三了，不过也才听那个女生说，哥哥考上了政大财经，弟弟考上了台大法律。天哪，这对双胞胎也太神太励志了吧。害我忽然想到九把刀在那些年当中写道，还有比这种爱情更激励人心向上吗？死板的父母该清醒一下了，别老是停在恋爱阻挡课业的旧思维了，快督促你们贪玩的小鬼头谈场热血 K 书奋斗式的爱情吧。 奋斗式 对啊，但是很多人谈了爱情以后就不奋斗啦，这就是难的地方。嗯，有些人的确是会被另外一半激励的，就是对，我们都要彼此让彼此更好，我们要一起向上。但也有蛮多人就是像一个桶子里面的螃蟹一样，就螃蟹有八只脚，嗯，就是它独自它一定可以爬爬爬，它可以爬出那个篮子。可是为什么没有螃蟹会逃脱呢？就抓到螃蟹，为什么都没有螃蟹会逃脱？因为其他螃蟹会把它抓下来。 好可怕哦！ 对啊，就当它想要往上爬的时候，其他螃蟹也就啪就把它抓下来，这样子，就是一个大家一起来和烂泥这样子。所以要找到奋斗式爱情，首先你要先爱对人才行。嗯，你爱到烂人是没有办法奋斗的。让我和那位女生呢，完全一整个有动力大爆炸，只是想着要追上他们。好，所以要追上政大财经跟追上台大法律，这样的动力也太令人傻眼，但也很实际。哎，我们都觉得太晚认识对方了，有种相见恨晚的。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 不过我也很努力，想要考上好的大学，一步步冲高自己的积分。还有，我发现我是贴纸控，没错，他用了好多贴纸，好可爱哦。 欸，贴纸用得当，真的是加分加有够多的。 还有，我发现，我是贴纸控，每次写卡片给朋友都粘了一大堆的贴纸，也会忍不住一直买。Psycho no psycho， 最后的最后，我居然没有抢到张学友的票。 很多人都没有抢到张学友的票，欸， 而且 已经那么多场了，在家他也累了。 而且我没有想到就是高中生会想要听张学友。对啊，他说这也是我从今年2月到现在第一次拿出智慧型手机，我平常都用智障型哦，因为我妈咪超级喜欢他的。哦，是会为妈妈抢啊，好棒哦， 加油。好， 感觉真的好难过哟。但我妈咪说没关系啦，买蓝光 DVD 就好了，感觉他还是有一点失望。然后我想要点椰子， 椰子，我们里面没有罐欸。 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 欸，还是我现在来得及接一下。 好，椰子，我们来听听苏运莹的椰子，就是歌词中，好，我忘了是谁唱的，就是歌词当中有那个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呀的那个，希望可以吹走我的烦恼和压力。好。哎，今天寄来的这三个是怎么样啊？ 怎样？ 他们为什么都记得要提圣诞卡片这件事？ 他们都是朋友吗？还是真的很多人想收到圣诞卡片？ 他说 PS， 如果想收到圣诞卡片，是不是现在就要寄出啦？ 我们是上礼拜讲还是上上礼拜讲啊？ 我们有讲过这件事哦。 有啊，我们有说我们有拖延病，所以如果你想要收到我们就是回寄给你圣诞节卡片的话，你要现在就先寄圣诞节卡片给我们。 哦，大家真的有认真在听马克信箱哦，我好惊讶哦。 要推哪一轨啊？哎，怎么会没声音？来了， 他附了一张小卡，这叫什么 X9 吗？X9， 他说他们才刚出道，这是我好喜欢的团体，想要跟大家分享，喜欢到我洗了一堆他们的照片在钱包里面啊，因为我没有手机嘛。X9， 好的，我完全 没有他们。我心越大，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他荒芜。我要深埋心头上名句，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归我纯净花园，任风吹。 早已被内定了。谢女生刘明湘首张专辑同名推荐，我不要再比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本届全校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是3.6班的 Elsa。 哇，你们 Elsa 的英文口说能力怎么进步的这么快啊？ 自从 Elsa 参加了大脑地图的课程训练 ，WCPM 口语流利度已经提升到每分钟150个字以上了呢。 WCPM 是孩子英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关键。现在就帮孩子预约免费的听知觉与 WCPM 口语流利度能力检测，请来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Goodbye my lover。 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Mr. Lucy 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克信箱的最后一封信，不只是本周的最后一封信，也是我们信箱里面的最后一封信了，所以请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 完全用尽的信了，没有信了， No sex。 这封信呢来自台北的阿芳。 嗨嗨， 我有一个烦恼，可是如果我跟别人说，我觉得他们只会觉得我活该。就是啊，有人想追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女生，我简称 A 好了。 嗯哼。Alice。 然后呢 ？Amber。Abigail。 到底要哪一个？ Alice 好了。 然后这个男生就请我当他的得力助手，我们就称那个男生为 A 男好了。 又是 A 啊 ，Aaron。 Aaron。Aaron、Alice、我们三个都同班。那因为之前社团的关系，我认识 Alice， 又因为跟 Aaron 高二同班，所以变成朋友。刚开始 Aaron 就说：“Alice 应该知道我喜欢他吧？”我就说：“我哪知道啊？你要追他哦，拜托了，帮个忙啦。”当下我听到，当然就觉得：“哦，好啊，没问题啊，反正如果 Aaron、Alice 能够在一起也不错。”可是呢？在我答应 Aaron 的下一秒， Aaron 就说啦：“那你帮我问一下 Alice， 她对我的感觉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好啊，那你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帮你。”他也答应了。可是之后每一节下课，每一个我 free 的时候，他都一直问我说：“你问了没？你问了没？快点问好不好？什么时候要问啊？快点呐、啊，快点！”那个时候我就后悔我答应帮忙了，因为他光是那一天就问了好几次， 烦死了。 我其实很想跟 Aaron 说，到底是你要追他还是我要追他， 不会自己问啊？ 对啊，你那么急你就自己问，可是我又不敢。而且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 Aaron 一直烦我，其实我可以马上拒绝的嘛，可是我就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的人。 这是一个课题啊，要学习啊。 反正呢之后我还是帮忙问了，反正那个 Alice 的回答不重要，重点的是 Aaron 一直问我说：“有没有新消息？有新状况跟我说。他跟那男生很好。每天烦死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没事，我鸡婆帮人家追女生干嘛？我真的很活该哎。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也这样认为吧？ 对啊， 我很想拒绝，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帮你了，就这样。不要说我不想帮你，就说不要再问我好不好？我觉得蛮烦的。 你不是说你要帮我？ 可是你这样一直问我，真的觉得很烦啊，太烦了。 这件事情呢，妈妈不能说，姐姐帮不上忙，同学朋友我全都不能说，都快闷死了，救救我吧。好，你就像马克刚刚说的那样拒绝他。最近有一件我觉得我被当成工具人的事情，就是暑假社团的活动。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总招有分大总、副招、美宣、活动、总务，那跟我一样兼美宣的有五个人。那这是跟其他学校一起办的活动，我们美宣有四间不一样的学校，那因为学校不一样，所以如果要做一起做东西的话很麻烦。所以我就直接在群组里先开头跟其他人说，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各自去做咯，再把它打出来，不然怕会重复。因为那个时候只剩一点点活动时间，日期就快到了，我很怕做不完就先开头。结果他们就已读就算了，我明明有跟他们说有一间学校的东西我们美宣组要帮忙，结果之后根本没人做，变成我一个人做了三间学校的东西。就是因为当初我先开了头，所以就觉得说那你就是负责人咯。结果最后就演变成反正哪间学校的什么东西没做就会是我的问题。因为那间学校在活动前一个礼拜问我说：“那我们学校的狗牌有没有人做啊？”我就说：“有啊，美宣组会做。”但我的意思是说，这本来就是大家一起说好的，美宣组要做，结果其他的人完全没人理我，我就一个人做了将近三分之二参加活动人数的狗牌。我一个礼拜睡不到24个小时，我这样拼成这样，可是想也知道整个活动的结果就是烂透了。根本没有办成功。之后大总道歉，也一直为了自己理由的道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好难过。所以充其量 可能他什么总招跟公关之间的关系也不好，等等之类的。 其实我是不后悔加入这个社团，可是我很后悔没有换其他活动的总招。 最后那个问题只是跟刚刚帮忙追女生是同样，其实就是不会拒绝别人。 对，你后面这个写比较乱啦，可是我想你应该就是要讲这件事情。 对啊， 可是他可能觉得蛮冤的吧，我跳出来我只是想先起头啊。 嗯嗯嗯，但起头 就是在后面大家开始要把东西丢给你的时候， 你就要说欸没有，我起个头我只是要你们都要做，就是我又不是你们学校，我干嘛帮你们做，神经病啊。 所以两次的经验可以让他下一次换得给比较多的勇气吗？ 要你自己真的愿意改变啊，不然你就会不断的一直做这个。哦，差点要讲轮回了，吓死了。 他的邮票是中华民国邮票，你知道上面那个人是谁吗？ 马英九？ 不是。 陈水扁？ 不是。 吴敦义？ 不是。 李登辉？ 不是。 林书豪？ 不是。 中华民国邮票上面是谁？李远哲？ 不是。 杜正胜？ No。 要男等，我想看哦。 喂，就他跟 等是男生吗？ 男生。 是政治人物吗？ 不是。 是运动人物吗？ 不是。 是影剧人物吗？ 是。 影剧人物成龙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影剧人物算吧。哦， 嗯， 是电影明星吗？ 是。 是电影明星。有出过唱片吗？ 欸，这我不确定。欸， 不确定有没有出过 唱片。我觉得应该没有。 男生电影明星金城武？ 不是。 欸，不对，他有出过唱片。李连杰？ 不是。 是台湾人吗？ 不是。 不是台湾人？ 不是。 他在中华民国邮票上面？ 对。 是中国人吗？ 不是。 是香港人吗？ 不是。 是外国人？ 是。 是外国？ 你看看。 是，对，是美国人吗？ 他不是美国人吧？他不是。 嗯，是华人吗？ 不是。 是非洲人吗？ 不是。没时间跟你玩了。 间谍放送。 本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回来了。付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 天到台东买释迦，吃旗鱼，采洛神花。 哇，wow, 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从牵手到放手，都是一门爱的学问。秋风泽全新创作专辑《有人在吗》，第二波揪心祝福情歌《分开的学问》，艾贝克斯。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回到青春点点， 是， 我是哈利波特，你是妙丽。 刚刚这个中华民国邮票5块钱啊，这张邮票上面那个人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世安，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遇见谁都难免好爱好散，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最爱电影与和风。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3天10组超强演出卡司，100顶地球市集帐篷，草地、微风、美食、音乐，全家出游不容错过的秋日音乐趴。10月21到23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详情请洽蜂巢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卢凯彤。接下来请收听星空飞行。 星空飞行 Fly with UFO。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全明喜 Jocelyn。 大家想知道我更多的讯息，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页搜寻陈明喜 Jocelyn C。 耳东城日月明喜比较复杂，是喜欢的喜，但下面加了一个姓字，其实是一个古字，所以比较难找。小时候有一个叔叔说我的火气很大，所以要用喜来压住我的心，不知道没压住的话现在会怎样呢。 Anyway， 大家可以在我脸书官方页找到我更多的官方连结，有 Instagram、 微博、 YouTube 等等，也麻烦大家帮我按个赞关注一下哦。还有最近我的个人网站也上线了，在网站可以找到一些我在别的平台没发的生活照、自己写的文案、音乐推荐等等，网站是 jocelyn-c.com， 网上见，来寻找我吧。 寻找也戒不掉，你的盘总和症状。